夜购物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。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，披在我高草门外。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杨 洋微微一笑很倾城， 我们的缘分刚好不许别人打扰， 方季韦想你想到梦里头， 我想你想到梦里头， 姜育恒再回首， 再回首， 裘海正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， 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， 齐秦往事随风， 都随风都随风，心随你动， 徐小凤漫漫前路， 漫漫前路有几多风光。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张碧晨演唱的《下一秒》，这首歌是电视剧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的插曲。

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《死不了》是小琪、任贤齐版的《笑傲江湖》的片头曲，充满了为爱走天涯的豪情壮志。 凶汤波浪，心在烈日底下烧。

很爱回忆在心中。前尘落心上，站在路中央谈该走的方向，想未来会是怎样。听耳熟的声音，是心跳的回响，曾经历的风霜，问岁月究竟多长。啊啊，听声音唱动你眼迷蒙，谁呼喊散在半空。啊啊啊，无尽的伤痛很爱回忆在心中，如梦如幻。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、美酒、健康的养生品、有品质的生活品、有格调的电器。其实远不止这些，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，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。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，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。PM，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。2018年，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，限时折扣、秒杀、多人拼团一应俱全。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，走进田间地头，优质的商品选择，专业的品控把关，推荐更优质、更稀缺、更超值的好商品，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，保驾护航。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，月月有好货，周周有新品，天天有折扣，惊喜不断，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， 关注天气情况。入夜后逐渐转为多云天气，一场秋雨一场寒，气温下降明显，最低气温只有2度左右，山区的气温跌到冰点以下，寒意渐浓，外出的朋友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。白天天气由多云逐渐转晴，比较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。具体预报是夜间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转多云，偏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白天多云转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、咳嗽痰多而担心吗？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，适宜穿棉衣类服装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飞飞我高聪明吗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继续请您欣赏苏永康演唱的《爱一个人好难》。这首歌由纪中平作词作曲，香港电视连续剧《风云岁月》的主题歌和台湾电视连续剧《女巡案》的片尾曲都选用了这首歌。 你说你还是喜欢孤单，其实你怕被我看穿，你怕属于我们的船飘

回望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奋力前行。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特别为您送上这首徐小凤的经典粤语歌《漫漫前路》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的凌晨一点钟我们再会。 漫漫前路有几多风光，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，健康的养生品，有品质的生活品，有格调的电器，其实远不止这些。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，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。